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3章47节到56节，在新福的圣经新约120页，由我来念经文，请你聆听。我念的是和修本的版本，我从44节上周讲的经文开始念。请听上帝的话语。那时大约是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3点钟，太阳变黑了，殿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归荣耀给上帝，说：这人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这事的众人看见了所发生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所有与耶稣熟悉的人和加利利跟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着这些事。50节，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员，为人善良正直，却没有服从别人的所谋所为。他是犹太的亚利马太城人，素常盼望着上帝的国。这人去见比拉多，请求要耶稣的身体。他把耶稣的身体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凿开岩石而成的坟墓里面。那坟墓里面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了，预备香料香膏。在安息日，他们就遵照诫命安息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合一的心，谦卑的心，胆战心惊的心，还看到你儿子他在世上的结局，他的后事是如何处理他的后事，也教导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自己都无可避免需要面对的后事。这是我们不喜欢思想，尤其是在我们的处境之中想要避免讨论避免思想的事，但是我们是不是一般人，我们是你的儿女，你的儿子既然经历这些事，就让我们按照他所经历的思想这些事。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生命有许多变数，生命只有一个不变的事实，就是死亡。生命会结束，每个人都有一死，死亡是我们生命中的大事，因为一个人只出生一次，一个人一生也只死一次，除非你是拉撒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图逃避死亡，延迟死亡，规划死亡，减少死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者如果你够年轻或者够愚蠢，你可以暂时忽视死亡。什么是年轻？年轻就是暂时忽视死亡的过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死亡也会越加占据你我的心思意念。人自己的死亡，我们会思想人自己的死亡和自己身边人的死亡。生命有一个另外一个不变的事实，就是人越老，身边死亡的人就越多。就我这个年纪来说，我经历的死亡并不算多。我爷爷和我外婆都大约20多年前就过世了。我最后一次参加亲人的丧礼是大约8年前，小玉的父亲过世。我奶奶2年前过世，你们知道我没有参加她的丧礼。所以相较于同年龄的人，我对死亡并没有那么的熟练。但是我是基督徒，基督徒应该最熟悉死亡。我们每周聚集在此，只因为有一个人2000年前为我们死， 因此我们每周都会提到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对那些不了解实情的人来说可能不切实际，甚至有点变态。而且我们中国人特别不喜欢讲论死亡。但我了解，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也不是台湾人，我们也不是原住民，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而且我们不是处境化的基督徒，我们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保罗怎么说？他直接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所以你试着处境化这个信仰。关于死亡，我们应该特别有话可以说。例如一个人怎么活就决定他怎么死，一个人的生活形态奠定他的死亡模式，而一个人怎么死就显示他一生的盼望寄托在哪里。主耶稣他自己断气前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显示他一生都信靠他的父。而你我呢，我们说我们信上帝，但是死亡会告诉你我，我们到底信什么？信我们的生命规划，我们的投资计划，我们的人寿保单。弟兄姐妹，死亡会显明你我委身上帝还是委身世界？没有人可以同时委身世界又委身上帝。你不可能将你的灵魂托付上帝又寄托世界。诚然有许多基督徒都可以承认自己的生命不属于自己，但是这同样的基督徒也很难承认自己所拥有的事物和财富不是自己的。我认为早一点承认比较好，因为死亡终究会逼使你我每一个人都承认，就连灵魂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你的灵魂或是在天父上帝手中与他儿子同在，或你的灵魂落入同一位上帝却是审判官上帝手中，真是可怕，永远沉沦与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隔绝。如果你的理智能够明白，你的情感能够接受，你就容易舍去一切了，不是吗？毕竟明白，反正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你有什么不能舍去的？包括我们的身体。死后灵魂不在我们手中，死后身体更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这是说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不应该太在意身后之事，因为我们的后事不关我们的事。人交代后事，其实你仔细想是很讽刺的事，不是吗？人都死了还管得了那么多？我们的主他说了许多关于死亡的事，特别是关于他自己死亡的事。他也多处说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三天后他要复活。但是关于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后事，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没有安排后事，毕竟一个没有枕头地方的人大概也没有埋葬的地方。所以反映他确实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毕竟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到底有什么后事好交代的？小玉说，处理他父亲后事最难过的是到户政事务所除户，办理的人员告诉小玉可以留下他爸爸的健保卡做纪念。所以爸爸留下来的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做纪念。或许这就是穷人的优势，穷人的优势就是没有什么后事好处理的，省得麻烦。我确定这就是做基督徒的好处， 我们的财富在天上不在地上，我们也就理当没有什么后事好处理的。我们的主没有交代后事，而我们又有什么后事值得我们在意的？今天有耳可听的人就应该听。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处理后事，就凸显我们的价值观，也凸显你我的神学是否实用，是向上帝而活的真神学，还是为世界而活的假神学？你有哪一种神学？那时大约是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点钟，太阳变黑了，殿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说了这话就断气了。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归荣耀给上帝，说这人真是个义人，或你也可以翻译，这人确实是清白的。马太和马可记录这个百夫长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不知道这个百夫长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他说了这两句话，这人真是个义人，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他后来在比拉多面前证实耶稣真的死了。在教会历史中有许多的讨论，这位百夫长有没有信主？你认为呢？这是个有点意思、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因为究竟谁是圣经里面第一个信主的百夫长？是这个钉耶稣十字架的百夫长，还是《使徒行传》十章的哥尼流？这肯定不是百夫长第一次看见人被钉十字架，但是我敢打赌，这是他首次宣称一个钉十字架的囚犯是清白的，是公义的，是上帝的儿子。但你必须思想，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自己明白他说话的意思吗？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说了这话，但是他看见发生了什么事？他或许听到比拉多三次宣判耶稣无罪，他应该听到在十字架上的强盗说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对的事，他听到耶稣为仇敌求情，看见全地黑暗，也许他有听说圣殿的幔子从中裂为一半。马太还记录当时有地震，有磐石崩裂，有坟墓打开。所以百夫长看见这一切的事，就称耶稣为义，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但他的意思是什么？上帝儿子？因为对罗马人来说，罗马皇帝是上帝之子。也许百夫长是这个意思，他同意耶稣头上的牌子所写犹太人的王。看啊，这人真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我想百夫长那天说了更多，或许我想他不明白这位上帝儿子是三位一体第二位格道成肉身。但是你注意，他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你认为百夫长那天是凭着眼见，还是凭着信心称耶稣为义？许多人都看见百夫长那天所看见的，但只有他一个钉耶稣十字架的外邦人说耶稣是公义的、清白的、上帝儿子。这不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外邦人所说的话。马可他似乎也这么想。这位百夫长是马可福音里面唯一一位认耶稣为上帝儿子的人。其他人或许说耶稣是上帝儿子，没有什么特别的神学意义，但是这位执行死刑的刽子手称这一位死在自己手下的罪犯是上帝儿子，是这位百夫长，不是别人，和他的手下钉耶稣十字架长达六小时，他们嘲弄耶稣， 抽签分耶稣的外衣里衣，尽力使耶稣痛苦。这位百夫长称耶稣为义，就必然承认自己的不义。耶稣若真是公义的上帝儿子，百夫长就是定这位上帝儿子在十字架上的罪人。若没有圣灵，谁会这样子认罪？聚集观看这事的众人看见了所发生的事，就垂着胸回去了。路加的原文是所有为要看这事而聚集的人，这有点是看这事看热闹而聚集的意思。他们看见了所发生的事，没有颂赞上帝，却都垂着胸回去了。或许他们后悔听从祭司长他们的怂恿，把耶稣钉十字架。也许他们同情耶稣，同情耶稣是一个不该死的义人。不论如何，你希望他们没有只垂着胸回去了。那天他们若只有懊悔和同情，就一点用都没有，顶多让自己感受良好一点。你希望之后有人会针对他们说，是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他杀了。你盼望他们之后会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后悔以至于得生命。所有与耶稣熟悉的人和加利利那些跟从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着这些事。这也是按照经文所发生的事，因为大卫他早就预告，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着。马可他说这些妇女中有好几个玛利亚，其中一个可能就是耶稣的母亲。那天人们或远或近站在不同的距离看着这些事发生，你好奇耶稣的门徒在哪里。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曾经一度距离他儿子很近，就在十字架旁边，听到他儿子对他说，女人看你的儿子，女人看你的儿子，看啊，蒙大恩的女子，你的儿子，你的心要被箭刺透。有哪一个母亲要看自己的儿子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不知道，我不是母亲，我也没有儿子。我想我不介意我看到你的儿子为我上十字架，但是你会介意，不是吗？一个母亲目睹自己的儿子死，却袖手旁观，远远的站立。玛利亚无法拯救他的儿子，玛利亚无法为他儿子做任何事，玛利亚无法处理自己儿子的后事。圣经却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我们中间有哪一个母亲要这样的福气？又有哪一个母亲能够承受这种事？若非她是蒙上帝大恩的女子。被钉十字架罪犯的尸体是属于罗马帝国的产物。罗马人他们会把尸体留在十字架上，会让鸟兽收拾尸体，以示警告。这是他们处理钉十字架罪犯的后事。但是犹太人不能够把尸体留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有律法规定，人若犯了死罪被处死，你把它挂在木头上，你不可以把尸体留在木头上过夜，一定要当日就把它埋葬，因为被挂的人是上帝所咒诅的。问题是有谁那一天要把耶稣的尸体从木头上拿下来？拿了耶稣的尸体要怎么处理？犹太人他们不像我们土葬或火化，他们把人放在墓穴里面， 通常是有一个家族共用同一个墓穴，里面不只有一个尸体。所以处死的罪犯因为受上帝咒诅，不能安葬在家族的坟墓里面，免得污染墓穴里面其他人。所以死囚犯有他们自己共用的墓穴，但是有谁要耶稣的尸体？有谁处理他的后事？耶稣的门徒不要，他的朋友不敢，他的母亲远远站着没有能力。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议员，为人善良正直。这个正直就是跟百夫长称耶稣为义的那个义是同一个字，却没有服从别人的所谋所为。这显示并非所有议会的人都同意钉耶稣上十字架。马太他说约瑟是一个有钱人，是一个财主。马可说约瑟是一个尊贵受人尊敬的议员，也是等候上帝国度的。马可说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去求耶稣的身体。在所有人之中，居然是约瑟有胆量去求耶稣的身体，这也很奇怪，算是个奇迹了。因为约瑟并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约翰说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就像其他犹太人的官长有好些信耶稣的，只因为法利赛人害怕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敢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的荣耀。耶稣他自己也质疑，这种人真的能信他？你们互相受荣耀，你们荣耀彼此，却不寻求从独一上帝来的荣耀，你们怎么能够信我呢？而且耶稣又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所以耶稣还活着的时候，约瑟不敢认耶稣。耶稣死了之后，只有约瑟敢认耶稣。迟来的恩典总好过没有恩典，恩典运作的时机确实超乎你我的所求所想。有谁想得到恩典在最后一刻落在谁的身上？一个钉死的强盗，一个钉死上帝儿子的百夫长，和一个不敢认耶稣的财主身上。你看得出来有钱人进天国有何等的难，有钱人财主约瑟要如何进天国？他必须鼓起勇气去求耶稣的身体，他必须亲手把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他必须处理耶稣的大体，用细麻布裹好，然后把自己的坟墓让给耶稣。马太说那是约瑟为自己准备的新墓穴。你认为约瑟做这些事甘愿不甘愿？他这样的付出心中流血还是大有喜乐？之后在上帝国度里，主耶稣会对许多人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流浪在外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约瑟他要怎么回答？或许他无法回答，是的主人，你饿了我给你吃，你渴了我给你喝，你没有住的地方我收留你。或许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不敢认耶稣。但是只有这个约瑟，唯有他会听到主耶稣对他说，我死了，你把我身体安放在你的坟墓里。一个财主要如何上天堂？一个财主要如何为自己安排后事？像约瑟， 全部都给耶稣。你知道耶稣住过的墓穴就以后再没有人可以用了，因为他是受上帝咒诅的囚犯。不敢认主耶稣的财主居然也能够进入上帝的国。我要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上帝恩典，也不要过分看重人的外在表现。说自己信耶稣的人不见得进得了天堂。在人面前不敢承认耶稣的人，或许有一天会为了耶稣而舍去一切。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快到了，表示约瑟的动作要快，因为他必须在日落前，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开始之前处理好尸体，因为他们不能够在安息日处理尸体。顺便一提，我上次讲到说犹太人当天晚上守逾越节，严格来说那并不正确，因为严格来说他们是在前一晚守逾越节，吃最后一次的逾越节晚餐，也是第一次主的晚餐。主耶稣次日被杀的那一天是安息日的预备日，表示那天是礼拜五。这个逾越节的安息日是无酵节的一部分，是全年之中特别重要的安息日，一年有八个这种与节期有关的安息日。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她跟在后面，跟在约瑟的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在安息日他们就遵照诫命安息了。路加之前提到是这些妇女，她们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使徒。耶稣他死后是这些妇女要处理主的后事，这是他们能够为主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你好奇，这应该是男人做的事，但是男人在哪里？你好奇耶稣的门徒在哪里？你也好奇这些妇女她们是否记得耶稣所说的话，三天后她要复活。约瑟或许没有听说耶稣要复活之事，但是那些从加利利跟随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女人肯定听过他们的主耶稣多次说三天后他要复活。如果他们记得，就知道他们准备香料和香膏是多余的，而且早就已经有一个玛利亚为耶稣安葬而抹他香膏了。更何况要等到安息日之后就太晚了。因此你会以为那些女人那天有最充分的理由不守安息日，因为他们要处理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安息日之主的后事。如果这不是理由，有什么是合理的理由？只不过他们没有处理后事，他们守安息日，让死人埋葬死人，让活人守安息日。这是说，就算那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安息日，之后就成了主日，就算他们有最合理的理由，但是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在安息日他们遵照诫命就安息了。所以你认为主耶稣要他们守安息日，还是要他们处理他的后事？弟兄姐妹，我们有各样合理的理由不守主日，朋友生病，家里有事，亲戚过世，公司有活动，孩子学校有比赛。是的，我是针对这个教会的人和这个教会的光景说话，因为我要你们听到针对影射扎心的讲道，或叫人厌弃，或叫人悔改，或说的过分。毕竟我在针对你们讲道，我不是对空气说话。毕竟你们必须自问，如果我不对你们讲道，你们干嘛听我讲道？弟兄姐妹，我会说，如果那些女人守安息日，你我就没有什么正当理由不守主日。 一个教会和一个基督徒守主日的忠诚度，就直接反映他们的价值观和属灵光景。那些女人最爱耶稣，她们也最忠实的守安息日，就算是最后一个安息日，这是强迫不来的。阿弥，你可以向长老报备或向牧师请假，但是何必那么麻烦？许多教会不会在乎你守主日，反正你可以用视讯。弟兄姐妹，你守或不守主日，最终关我什么事？ Who cares? 最终守主日是关乎你心所爱的。你心爱什么，你主日就在那里。最后让我们思想主耶稣死了，主耶稣被埋葬这个事实。我们的使徒信心强调他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三天之后复活。更重要的是，使徒保罗说最重要的事是基督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后复活，而且我们是与他一同埋葬的。显然耶稣埋葬是很重要的事，表示他确实死了，也之后确实从死里复活，从墓穴中出来。不过事实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并没有交代他的后事，他并没有交代任何关于他自己埋葬的事。他顶多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同样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面，叙述一个事实，但是没有交代。这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交代他自己的后事，或许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不会叫他见朽坏，但是你我不一样，我们没有这个保证，我们的身体迟早会见朽坏，或许现在就开始，你我也迟早要处理后事，不是你我自己的后事，就是你我亲人的后事。问题是我们到底该如何处理后事，我们该多么认真的处理后事。问题是基督徒处理后事与世人处理后事可否有所不同，是否应该有所不同？或许耶稣他不在意他的后事，不是因为他的身体不会朽坏，他的身体确实不会见朽坏，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他知道他的身体要复活。或许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像世人那么在意后事，因为虽然我们的身体就像世人一样要见朽坏，但是唯有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唯有我们要得到不朽坏、荣耀的、刚强的、属灵的身体。世人再怎么处理后事也没有这样的盼望，他们花再多的钱、再用心也没有这个确据。但是如果我们的上帝能够从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就能够叫你我的骨头、你我的骨骸，甚至你我的骨灰，甚至没有死人骨头从死里复活。我的意思是，如果耶稣他不在意自己的后事，因为他相信他的父叫死人复活，弟兄姐妹，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在意我们自己的后事，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我们是与他一同埋葬，他就必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新约没有什么关于后世的教导，这是我自己的领受，但是我也相信这是基督徒特有的恩典，不需要在意后世的恩典。你们中间有些人要处理后世的人知道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毕竟我们这些被赐予来世的人何必在乎后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兴起一位财主为你的儿子安排后事。 这样我们就知道财主也可以进天堂。感谢你埋葬你的儿子，因为没有埋葬就没有复活。感谢你儿子没有安排自己的后事，这样我们也就不需要过分在意自己的后事。在意后事的人也是最可怜，却又离不开，也不得不离开这世界的人。天父，我们周遭有许多这样的人，甚至最亲密的人，所以求你怜悯，求你施恩。我们要的，我们该做的，不是为他们办好后事，乃是要他们得着来世。而这盼望来自那死了、那埋葬的、那三天后复活的那一位，你的儿子，我们的主。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 接着用一首回应诗歌来回应今日的主日讲道，请弟兄姐妹翻开诵。